在你掌心之中，来寻觅情感的缺口。刚刚圈中怎跟你搏斗，又靠什么翻跟斗？如何能共你挥一挥手，回头路难再一个走。我想领教什么法术会避得开这引诱，什么果什么报，等我们永别才知道。难过就是为了过去的好，直到你的身影消失，心想怎么会，以为我再约你，你永远也会奉陪。忘了你便到底都不会再挽留看不见的飞灰，大概我这一颗天真的心怎么配，以为会再扩遍这个世界数十回，狂情之性怎会懂得悔，年轻不怕后悔。